在梦中。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未来三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东北东部局地降温或超8摄氏度，长江及以北地区还会伴有4到6级风。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省乌镇开幕，习近平致信祝贺，指出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尊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教育部消息，教育部已顺利完成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研制，这是中国第一个覆盖全学段的英语能力测评标准。今年以来，全国累计取缔无船民船号、无渔政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渔船6000艘，清理绝户网40余万张，查办违规违法渔业案件1.4万件。住建部消息，到2020年，各城市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公共机构普遍实行垃圾分类，先行先试的46个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日前，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代表联合国向中国第6支赴南苏丹维和警队全体队员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中国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成功将陆地勘察卫星一号送入预定轨道。12月6号，连接西安和成都的西成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届时西安至成都最快只需要3小时11分。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随着衣物的添加，穿着是越来越臃肿了。早上开车进到车里，还是会忍不住打个冷战。冬天的冷是彻彻底底的来了，但是还是会喜欢在午后站在阳光下抬头看看光秃秃的树杈，还是喜欢在夜晚温暖房间里的灯光下静静地捧着一本书来看。天气寒冷，希望你的心是暖的。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老狼《北京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心有魔障，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师生死无关，善恶浮世真假界，尘缘三聚不分明难度。 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国际化的趋势让英语成为了跨入21世纪以后我们迫切需要的一项基本的竞争力。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呢，也意识到为孩子提供优质的生活环境的同时，也要投资于让孩子去开发他的潜能，以及学习第二语言，那就是英语的学习。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的老板说，我们邀请到了智慧雨果的 CEO 李振先生，他们就是致力于让学习变得简单而有趣，用责任致力于英语教育。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一直互动的 CEO 李振，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智慧雨果英语主要面向5到16岁的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欧美外教老师一对一的在线服务，对标美国 CCSS 的标准，希望能够全方位的提高孩子的听说读写各方面能力。 智慧雨果英语是一家专注于5到16岁少儿英语学习的在线外教一对一英语培训机构。之所以会选择在线英语培训，李振先生也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第一点呢，是因为以前的这个整个的资源积累，所以接触到了大量的这个教育的合作资源。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国外最优秀的这个教育资源引入到国内，让国内的这个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优质的这个国际化的教育。 智慧雨果英语希望给孩子打造一个全新的英语世界，不管是理念上还是学习方式上，他们都非常的有亮点。包括智慧雨果这个名字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 智慧雨果呢，这个名字是我起的，当在这里面呢是有两重的含义。其实智慧和聪明不一样，智慧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学识来获得的，而聪明可能是仅仅是天生的。我们也许并不是最聪明的人，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学习得到最好的智慧。雨果呢是法国的一个大文豪，我们也希望很多小朋友呢将来都能够像雨果一样学识渊博。前两年有一部非常有趣的魔幻的电影叫雨果，里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12岁的小男孩，非常充满求知欲，也非常聪明。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能够像影片里面的雨果一样充满着求知的欲望。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李振先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智慧雨果和孩子与家长之间的温情故事。而作为一名聆听者，我的感触也非常的深刻，尤其是李振先生说，做教育首先是要拥有爱的态度，是声音和表情的融合魅力，同时也要懂得一个孩子，并且去深度了解孩子的需求。而对于教育这个行业，李振先生也有自己的情怀。 就是教育行业，因为在不同的地区是吧，不同的这个省市，他们之间是拥有巨大的这个差异的。那么互联网的教育是可以弥补和填补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我想做的就是尽我的可能去填补这两个之间的这个鸿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的国际教育。 除了情怀之外，李振先生还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叫做诚信。 做教育行业的诚信可能跟别的行业其实是不一样的。在线教育这本身其实是一种服务业，如何把服务抓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每一个教务老师都要对每一个负责的孩子都非常有爱心，然后希望他们真真正正的去提高他们的水平，对每一个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真心希望他们能够进步。我觉得有这一点去服务孩子，那么其实每一个家长都能够感受到这个诚信的在里面。 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在雨中彼此初相见，没法一生相恋，是欠了缘，或是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争执的分手，中哭泣的冬天。

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经典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空气质量逐步好转，南方部分地区受北方传输影响，可能出现中至重度污染。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举行世界互联网领先成果发布，这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第二次面向全球进行的科技类发布。北京市交管部门表示，本周工作日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周四周五晚高峰将造成严重拥堵。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顺应时代潮流，推出一套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主题表情包。朝阳将建成北京市最大的城市书屋群，书屋分布在 CBD 商务区文创园三里屯，书屋面积将超过4000平方米。门头沟区园林绿化局发布公告，门头沟将新建永定湖公园、石龙科技公园两座公园，总面积近80公顷，有10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近日，京津冀5家中小博物馆的明星文物化身为卡通形象，登上北京正阳门，总结了近2年来京津冀中小博物馆在合纵连横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果。2019年北京世园会国外设计师创意展园论坛在北京林业大学举办，由6位国际知名设计师参与设计的北京世园会创意展园设计方案首次公开亮相。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已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如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什么。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相爱。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人生总是这样，在期盼与等待中度过，在初秋期盼满地的金黄，在冷冬等待明年的春暖花开。而等待是一件漫长的事情，也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情，对未来的不确定，对将来的憧憬。希望在这个十二月，你依然对明天怀着信心，坚持等待。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童安格，爱与哀愁。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2017年的余额仅剩20多天了，如有未完成的心愿，千万别错过了。当然，12月份的新车更是不容错失，在年末新车会更加集中上市。蔚来汽车首款 ES8 将在12月16号上市。ES8 是一款纯电动车，前脸使用了较为夸张的进气格栅设计，大灯组的设计十分凌冽。车尾部将增加江淮蔚蓝标志，标明其将由江淮汽车进行代工生产。新车将搭载前后双驱动的交流异步电机，官方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为4.4秒，满电后在 NEDC 综合工况下的续航里程达到了355公里，每小时60公里的等速续航里程为500公里。沃尔沃全新 XC60 是来自沃尔沃最新的 SPA 平台，整体实力有大幅提升，辨识度极高的雷神之锤 LED 前大灯以及维京之斧尾灯让新车有年轻气息，内饰设计更有质感，布局简洁，与 S90 保持一致，配备了紧急避让辅助系统、升级版的 City Safety 城市安全系统以及车道偏离辅助系统等，沃尔沃是出了名的安全的，这一点我们无需担心。再来关注一下启辰的 T70， 它采用了全新的家族设计语言，定位年轻群体的 T70 相比现款的外观让人更加舒心，这种流沙光影的设计风格更有力量感。内饰采用非对称的环抱式设计，增加了车身稳定系统、牵引力控制等等。动力方面，新车将提供 1.6 升、1.4T、2.0 升三款发动机，传统系统匹配5速手动、1.6 升、1.4T 或者是 CVT 无级变速箱2.0 升。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如果有喜欢的车型，千万不要错过了，明年该涨税了。

飞向哪里，能飞向哪里，愚笨的问题。我浮在天空里，自由的很无力，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的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 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他是三万英尺中被爱遗弃的悲伤男人，也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里那个重情重爱的男人。爱听老爹歌曲的人，在冬天一定会挑选一首最钟爱的一支来单曲循环，仿佛在老爹沙哑的嘶吼中能将自己的情绪宣泄一番，也不会觉得那么冷了。我想当我们都老了，再次听到老爹的歌曲，还是会心潮澎湃，还是会想起那些往日的情怀吧。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陈淑桦，美丽与哀愁。 如果你一不小心发现我心中的秘密，不要因为我的哀愁，你可以悄悄地离去，我并非故意发觉你心中的忧虑，所有你想象的美丽都会在叹息中渐渐老去。别常常谈论你我之间的差异，会在阳光四射的日子飞离。我故意忽视你我之间的忧虑，会在每个心慌的夜里暗自哭泣。